第五集，重整部落。格罗玛氏地狱咆哮和卡加斯刃拳走进废墟，面对着依旧挺立的黑暗之门时，格罗玛氏地狱咆哮依旧思考着部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部落的战士如同那漫山遍野的野草，无尽汪洋中的水滴一般不计其数，当他们行军时，群山都会因为他们惊雷般的脚步声而颤抖。这样的一支军队怎么会失败呢？这是古尔丹的错，格罗玛氏确信这一点。曾经被茂密谷物和阴阴绿草覆盖的平原现在毫无生机，草木枯萎凋零，天空一片血色，这一切都是术士造成的，因为他们对力量永无止境的追求，而这些力量对兽人毫无意义。这些术士一步步将德拉诺导向毁灭，他们所有举动的背后都有古尔丹的身影，也正是他的叛变导致了部落未能征服另一个世界，将之纳入部落的版图。古尔丹这个诡计多端的术士，在第一次战争中说服格罗玛氏留在德拉诺，而不是作为前锋去往前线，但前线才是最适合格罗玛氏的地方。古尔丹却说部落需要格罗玛氏留在德拉诺，他和他的战歌氏族是部落的中坚力量，他们需要保存实力以防万一，同时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值得信任的人留在德拉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这个人只能是格罗玛氏。现在回忆起来，格罗玛氏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就像是个傻瓜，居然在古尔丹的奉承引诱下放弃了自己的道路。他眼睁睁地看着黑手和奥格瑞姆毁灭之锤带领着部落的军队穿过传送门，进入那个叫做艾泽拉斯的陌生世界，看着哨兵们传回各种情报，报告他们最初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格罗玛氏低声咕哝着，他确信如果他在前线的话，一定可以扭转最终战局，有了他的帮助，毁灭之锤就可以征服那座湖畔的人类城市，还能派出军队粉碎古尔丹及其同伙的叛乱，然后他们可以从洛丹伦开始席卷整个大陆，直到无人能与他们对抗。格罗玛氏摇了摇头，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了，黑手死了，他的老朋友杜隆坦也死了，毁灭之锤被俘虏，黑暗之门被摧毁，古尔丹消失了，如今的部落只剩下昔日辉煌的影子。但也许有些事情就要发生变化了。他和卡加斯来到了传送门前，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等在那里的身影。奈奥祖的头发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灰白色，但这位影月氏族的酋长，部落的前任领导者，看起来还是像以前一样强大。当他朝着格罗玛氏的方向转过身来时，这位老萨满的脸让格罗玛氏惊讶到肌肉抽搐。奈奥族的脸颊、上唇、鼻子、眉毛和前额都涂得煞白，看起来仿佛一颗头骨。格罗玛氏意识到奈奥族把脸隐藏在一个头骨图案的后面，这样做显然是有目的的。 格罗玛氏地狱咆哮和卡加斯刃拳欢迎你们。 你找我们做什么？ 我有一个消息，还有一个计划。 哼，你躲了我们两年，怎么会有消息？你让古尔丹取代了你，然后你拒绝和圣杯里的狂暴之血，像一只土拨鼠一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生闷气。现在你从躲藏的地方钻出来，带着一张死亡之脸宣布你有一个计划。我可没有兴趣听你的什么鬼计划。 唉，长久以来我一直梦到死亡，我看到了他，同他对话，我目睹了我的子民的死亡，所有我爱的人的死亡，我脸上画着的这个图案就是为了纪念他们。我本来不想付出的，但现在我相信 为了我的人民，我应该出来再次领导他们。 就像你从前那样吗？领导我们走向背叛，走向失败，走向死亡。奈奥族，既然你这么迷恋死亡，我会现在亲手送你去见他。 尽管发生了古尔丹导致的那些不幸事件，尽管过去几年里兽人们再也不相信顾问、萨满和术士之流，但格罗马什和卡加斯仍然希望奈奥祖还是他们年轻时记忆中的那个萨满，那个坚强、严厉、睿智的兽人，那个将这些难以驾驭的氏族凝聚成一个战斗整体的兽人。尽管他们言辞尖刻，但格罗马什听到自己的声音里蕴藏的痛苦。奈奥祖摸了摸他脸上画着的白色头骨图案，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正想回答卡加斯，突然他停了下来，看向二人身后。格罗马什转过身，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走了过来。从他那高大的身形来判断，这是一个食人魔。 有什么消息吗，丹塔哥？我派你去召集其他氏族，正如我要你们二人做的一样。但我在这山谷里只看到了影月、战歌和碎手氏族的首领，其他人在哪里？ 雷刃氏族说他们会来参加，但他们离这里很远，赶路可能要花上一两天时间。雷神和潮卢氏族都拒绝了，他们正忙着互相厮杀。 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坐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只能自相残杀，直到自我毁灭。我们之前将分散的氏族凝聚成那统一的部落，包括我所做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部落正在分崩离析，相互争斗，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我们将再次回到从前。除了每年一次的聚会，氏族之间只会在战斗中相遇。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 你都躲了两年了，出了这个结果，你还指望会发生什么？我们知道你在爆炸中受了伤，但是你的伤口已经愈合，你也没有出来。我们一直等待着你的指引，但始终没有等到。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老路，继续相互争斗。你抛弃了我们，所以你尽管去做你那死亡之梦吧，奈奥祖，这就是结果。 我知道。 刃锋氏族将加入我们，但红布氏族拒绝了。他们说，部落只不过是曾经的记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每个氏族都只能靠自己活着。如果没有你之前的特意叮嘱，我可能会当场就把他们的首领干掉。 但接下来，你也会被他们杀死，除非你能把他们的人全部都杀掉再逃出来。我不想让你冒险，也不想失去他们，他们还是有可能被说服的。别担心，我会很快想办法对付他们。其他人呢？噬骨氏族呢？ 我派遣使者去见他们的酋长胡尔坎列卢，他把使者分解的四肢给我送回来了。 打起仗来，噬骨氏族很有价值，他们是战场上的一支生力军。然而，自从传送门倒塌后，他们变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难以控制，同样，也越来越不可信。 白爪氏族怎么样了，丹塔哥？ 他们大部分都已经死了。在古尔丹和他的术士的真相被揭露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其他氏族歼灭了。即使是在杜隆坦被放逐和死亡之后，白爪氏族也从未掩饰过他们对双狼氏族的同情，这使他们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活下来的人四处逃散，事实上白爪氏族已经不存在了。 提到杜隆坦，奈奥族感到一阵愧疚。他曾经警告过已故的双狼氏族首领，让他想办法弥补他曾经造成的伤害，但最终还是于事无补。古尔丹的暗影议会找到并杀死了杜隆坦。 杜隆坦是奈奥祖见过的最为高贵的兽人之一，但是悔恨和自怜毫无意义。他再次把注意力放在丹塔哥说的话上，但是越听越是怒火中烧。 白爪氏族是兽人当中最古老、最令我们骄傲的氏族之一，现在他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野蛮人，我们这个种族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重建部落，恢复兽人之间的连结。只有作为一个统一的种族，我们才有希望获得生机、荣誉和骄傲。 我的生命为追随您而存在，主人。 告诉我们你的计划，告诉我们，如果听起来合理，我们会追随你。 我跟格洛马什的想法一致。 我们先等等雷刃和刃锋氏族，然后我们再去找其他人。雷神、潮卢、红布，甚至噬骨氏族，我们的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如果他们仍然拒绝呢？ 那我们就说服他们。 好，我赞同。 还有你，格罗马什，在我们等待其他氏族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的计划，有一项任务需要你去完成。